瓶五粮液的一级佳酿酒，这一瓶啊才喝5块钱，这在平时啊想都不敢想，比喝饮料还便宜了，非常的超值了，抓紧时间了，因为时间呢只有5分钟。400107-1919，400107-1919，强调一下，只有50个名额，谁有幸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400107-1919，400107-1919。好的，各位听众，名额呢是只有50个，就别再考虑了。400107-1919，400107-1919，原价呢是3180块钱一箱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产品检测等级为一级的喜酒佳酿。今天呢，只要您打进这个400107-1919的订酒电话，咱是花1590块钱可以得到3箱18瓶酒，再外加1500块钱的中国北斗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那这么一算呢，相当于是90块钱喝到了3箱18瓶，这一瓶呢才合5块钱啊，相当的划算了，别再考虑了。400107-1919，400107-1919。那这个价格呢，不管咱是去商场啊、超市啊，都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只在今天，只有50个名额，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抓紧时间。400107-1919，400107-1919。订购成功之后呢，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电话呢，最后来说一下是400107-1919，400107-1919，祝您好运。 大家好，我是徐峥， 对， 我也在炒股。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两个话题。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受损房屋善后的处置。昨天晚上官微发声，那么这件事的处置哪儿该急哪儿该缓呢？我们节目今天当中呢，就一开始来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外地的一个事情，山东女子身中7刀殒命，被警方认定是自杀，家属提请复议。那这件事情当中，女子身中7刀到底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我们也将请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做一个分析。好，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000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那昨天晚上8:36，天津发布官方微博发出消息，就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受损房屋的善后处置问题，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张勇答记者问。这个发布当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些重点的语句，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我们正在对受灾小区组织开展环境质量评估和建筑安全评估，对于经过安全监测认定不适合继续居住的房屋，绝不会让业主入住。企业从履行社会责任、维护自身品牌声誉的角度表达意向，对受损严重的房屋，拟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进行回购。金融机构积极支持灾后重建，各银行对因事故影响暂时不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单位和个人，暂不催收罚息和做不良记录，允许贷款合理展期。各保险公司表态将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启动快速理赔程序。对房屋受损仍愿意返回居住的业主，我们将帮助修复房屋，做好理赔和救助，把受灾小区尽快恢复成高品质的宜居社区。那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 近一段时间大家都一直在关注的，我们现在呢来直播连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宋小江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哎，你好。 嗯，那么在这一次的官方微博发布之前哈、啊、有媒体采访受灾的居民，透露出消息呢说政府有可能回扣房屋，而昨天晚上官方发布的口径是企业表达意向，对受损严重的房屋你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回购。那么从目前来判断房屋受损的情况是否在适宜居住，那么您觉得该由谁来判断，从哪几个角度来判断呢？ 啊，你好啊。 嗯 嗯，我觉得对现在受损的房屋的判断呢，如果要判断它，应该由政府的有关的职能部门，你配说住建委，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关于房屋质量的一些评估机构，也就是说来判断，这是一个方面的判断。另外一个方面的判断呢，可能更多的还要从它周边的环境，因为大爆炸对周边的空气呀、水呀等等，包括它的植物啊等等那样一些的污染，这方面也应该啊作为一个要进行专业的一个判断，特别是环评方面的一个测试。 嗯， 另外的话还有判断呢，就是还有就是房产企业当初建设方它的一些图纸啊，他的一些测绘呀、啊、等等那方面呢，都要做一些专业的一些评估和判断，这样呢才有安全的保障。 嗯，所以对这个房子是不是能够在适宜继续来居住，它其实要从房子本身受损的建筑的情况以及周围环境的情况几个角度来判断，而并不是只说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一个危房就可以住了，没有那么简单。嗯，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媒体采访透露出的消息说是政府有可能来回购，当时就有人说政府作为回购主体是不适格的，而这一次官方的表态呢是说房企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事故当中啊，这个房屋受损，这个损失是不是该由房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在这个事故当中，在尤其是房屋的这个受损的后面处置当中哈、啊、您觉得政府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其实房屋那次受损呢、啊、确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应该是这样的，就受灾呀、啊、当时他的也就是说居民，也就是说业主， 嗯， 现在也就是损房屋的业主，他想积极的也就是寻求一种呢通过回购，通过也就是说另一个主体，特别是政府那个主体回购，他们的想法呀是能够理解的，是能够理解的。而且根据周边的环境和房屋受损的程度，有可能也要做出一些回购的一些安排。特别是现在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都房屋像那个样子，业主也没办法居住，业主也没办法居住，如果银行还要还贷款，所以那样的话本身灾民又受了灾，甚至家里还病了人、受伤人，甚至死了人。在那种情况下又没地方住，还得要还银行的贷款，所以居民也就是说那种灾民呢、啊、他的心理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作为政府的回购，哎，这个问题作为法律来讲啊，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但如果回购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是那种受灾，当政府有没有责任，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说政府要回购，那以后的如果说一切受灾，只要政府有责任的，特别是监管出责任的，政府如果都来回购的话，这里面呢我觉得也是跟现行的法律法规啊不相吻合的。我觉得如果涉及到回购，也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赔偿补偿和安置的那样一个问题，应该首先呢要划清楚在那次事件当中，大事件当中他哪些方面是责任主体。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明确下来，责任主体。当然在责任主体调查报告最终的报告还没出台以前，责任主体也就没有完全把它明确化以前，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要安置好、救助好这一批也就是说灾民。 首先要选好银行，也就是说不能够催还贷款，也不能够再加发他们的利息，也不能给他们征信上做不良的记录，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要通过保险也好，民政也好等等那些相关的部门，也就是做好他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补偿啊，或者说保险公司的理赔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在这个事件上，在这个事件上，我觉得政府有不可推卸的很大的责任，有非常大的责任，应该主动起来挑起了一个责任来。政府可以考虑作为一种特殊的事件，政府先回购，回购以后然后再根据不同的责任主体进行对政府进行赔偿，也就弥补，也就是政府这一块提前支付的一些损失。 那么之前我们节目在分析这个事情当中涉及到的法律责任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这个事故的调查还是在进行当中，结果没有出来，当然离公布呢也还是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着。那么当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出来的时候，现在就把这个房屋的处置做了一个安排，您觉得这是合适的吗？刚刚我听到您专门谈到了在房屋的这个受损的群众的这个后续的处置当中呢，您觉得首先应该解决的应该是现在这些最急最难的群众他们的一个安置的问题以及一个救助的问题。 对，应该首先呢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是等待，我觉得一个是群众，也就受灾啊最艰难的群众要求回购，因为他们确实啊，因为当时处于那一种环境下的大爆炸以后，就给他们心理造成的，还别说身体，还别说也就是说物质实际物质损害，甚至家人呢、也就是受伤啊或者死亡的那样一种的实际上的损失，就给所有的现在没有受伤的那些灾民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一个巨重大的一种恐惧，就从心理学那个角度，心理慰藉安慰的一个角度，还有从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角度，我觉得都目前不适于考虑到房屋评估以后是不是他们能够回迁，或者说呢房屋回购以后是不是怎么样搞一个高档的或者说是最宜居的一个小区，要那些人再住进去，我觉得不是那样的问题。首先是把大家要安置好，安置好，对房屋进行评估，对周边的环境进行评估，然后也就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根据责任主体，根据也就类似事故当中的责任主体，除了相关人承担刑事责任以外，民事赔偿的一块责任必须要承担。 所以我们也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哈，昨天晚上官方微博天津发布他这个消息当中的其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说是我们应该是官方正在对受灾小区组织开展环境质量评估和建筑安全评估，他们也是把环境质量评估放在了第一位。不过因为在这个前提下后面又讲到了回购的问题，尤其是强调了企业方面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专门请宋律师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当中有急有缓，哪个应该是先处理的，哪个是应该等到调查结论出来之后再做一个合法的合乎程序的一个处置。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问题，之前我们也曾经看到很多人在问说，这房子贷款买的，那突然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尤其是很多人贷款还没有还完，那么是不是这个房贷是可以不还了？后来看到有分析文章说，从法律关系上讲，这个贷款还是必须得还的。那么宋律师也可以在这儿简单的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贷款是不是必须要由购房者还，哪怕这房子已经炸毁了？ 这个房贷呀，应该是要还的，这个是肯定，也就是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银行它属于一个央企，属于也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企业。另外，它的钱，银行的钱也来自于很多公众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收益到银行里面的话，储蓄的那样一个收益。另外，买房的人既然那贷了款，银行又按照买房的人把那些其他剩余部分的那些贷款，交给了房产 企业。所以那样一来，如果不还银行的钱，那银行又该怎么办？所以再加上银行和购房人之间是有民事合同的，是有民事合同，这个钱肯定是要还的。但是现在房屋被炸毁，房屋被毁掉以后，如果要受灾的居民来说，他们来还钱，显然是不合理、不合法，也是不合适的，也不合情理的。因为他房子都没了，还受那么重的灾，而且不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导致的房子的毁损和灭失，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该由谁来负责偿还银行那部分贷款，该由谁来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一切都应该要等事故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按照责任大小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不同几个方面来解决那个问题。但是政府在那个问题上有重大的责任，应该率先把这个问题要协调好、解决好，要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也就安置的责任。 嗯，那么在这个政府的官微当中呢，他还提到了一个现在银行自己的一个表态，说是可以缓，也是像刚才您说到的那样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银行它本身它是一个有很多都是上市机构，包括您说到的它的性质也有可能是央企或者是那个民营的银行都有可能哈。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可以自己来做主，对受灾的这些贷款买房的人进行减免缓这样的一些措施呢？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应该它无论是它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因为银行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它是合同的另一方。合同的另一方的话，因为合同修改以后，合同签订以后啊，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一个情势巨变的条件下，合同完全是可以修改的。因为这方面也就实际上对于受灾的群众来说，目前肯定是还不上那个贷款的。作为银行的单方，如果把贷款的期限延展，也不收滞纳金，也不计入他的诚信记录，实际上从如果撇开灾害不说，从合同的双方来说，银行跟合同的另一方是受益的，银行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让步，一个妥协的。我觉得银行完全作为一个企业有那个自主的修改合同也就让利的权利。 嗯，好的，非常感谢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宋小江宋律师，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啊。 大家好，我是徐峥，对，我也在炒股。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现在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山东女子身中7刀殒命，被警方认定是自杀，家属觉得 不太靠谱，提出了一个复议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5号。那么年轻的女子娜娜一个月前被发现在山东高密的租住房中死亡，经法医鉴定，娜娜的脖子上共有7处伤口，其中5处是致命伤。在事发近一个月之后，也就是8月5号，负责调查的高密公安局公布了调查结果，说死者是自杀，没有犯罪事实，所以不予立案。这一下娜娜的家人不干了，说脖子上一下拉了7刀，怎么可能是自杀呢？他们觉得死亡现场是疑点重重，因为通过警方拍摄的第一现场的视频，他们这个卧室当中就是娜娜死亡的这个屋子当中，租住房的卧室里面是非常的凌乱，冬天的衣服被翻了出来，夏天的衣服外面也有，床上非常乱。当时呢，厨房里面娜娜正准备做的饭还没做好，和的有面揉好了在面盆里放着，吃完的西瓜瓜皮还在桌子上，沏的奶粉倒在杯子里还没有搅拌均匀，院子里还有晾晒的衣服，锅里面呢还有煮着一些粥还没有开始烧呢。那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这个鉴定这个娜娜的丈夫小姚，因为之前娜娜出事之前就联系妻子联系不上嘛，他就是非常的不放心。那么当证实妻子是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在家人报警之后验尸的时候，他也赶了回去，他说呢，脖子上，妻子的脖子上7处伤口，而第一次尸检的时候，法医告诉他有5处是致命的，而且法医解剖的时候，他说他就在现场一直在看着。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当经过法医的鉴定之后说没有这个犯罪的事实，所以不予立案，家属觉得不可信。那么咱们现在呢，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节目现在来连线北京市公安局资深警务专家、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主任左芷金。左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刚我们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山东女子脖子上有7刀死亡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说到这个女子的丈夫小姚，他说呢，法医鉴定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到那些刀口比较深，还有其他报道说这个刀口深的呀，好像这个脖子都已经快被砍断了一样，他觉得不可能是自己砍的。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尸检的时候家属是否可以在旁边，当脖子上出现了这么深的刀痕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排除他杀呢？ 首先说呢，这个案子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看现场，也没有看尸体。咱们呢现在就根据法医学的一般的规律呢做一点分析。作为死者的家属，当时在现场在见证这个解剖检验的过程，这个呢法律是允许的，也是保护了他的权益。但是呢，作为被害人的家属，他并不具有法医学的专门知识，所以他看到的情况呢，有的情况他理解不了，有的情况呢可能还给他带来了一些很深的印象，使他呢产生一些不一定很正确的印象，当然也会有一些很正确的印象。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看一个人脖子上有伤而且很重呢，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作为判断自杀他杀呢，作为刀伤来讲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说自己手能够够到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凶器刺入身体的角度也是人手能构成的，那么这样的伤呢就是自己可以形成。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己手够不到的，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些很别扭的地方，而且呢刀刺入身体的角度也是我们自己持刀不能够形成的，因此呢我觉得这种伤呢一般的来说就是他人造成的。 比如说后背、 也就是说呢容易造成损伤的话，自己手可以够着，别人凶手也可以够着，这样的地方的伤有可能是自杀也可能他杀，但是呢自己够不着地方的伤肯定是他杀，这个第一个咱们说清楚了。第二个呢，这个损伤的分布也有讲究，一般的呢如果一刀没有致命的话，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应该有搏斗啊，这个被害人应该挣扎逃跑躲避，有这样行动，因此一般来说他杀刀的刀伤的分布它比较凌乱，可能左边一刀右边一刀上面一刀下面一刀， 他只要刺中这个被害人，他不管刺到什么地方，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自杀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击中了什么地方，你比如脖子、胸前或者手腕这些地方。 嗯， 其他啊不太致命的地方，比如屁股上来一刀，估计恐怕就不太会，因为知道那地儿扎了也不一定马上能死。 嗯， 所以从分布的部位和集中程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判断。凌乱的啊，这个特别集中的，一般来说呢，自己形成的可能性大，当然他人也可以形成，我刚才也提到了。 嗯， 但是啊，很凌乱啊，部位不整齐的，这个部位不规矩的，各个地方都有的啊，重的轻的都有的，往往呢都是他杀造成的。是这种情况，像刚才你说这案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呢，就是自杀的在用脖子啊作为一个这个目标来自杀的，一般呢都有一些在第一刀以前有一些表浅的试刀痕，也就是自杀的人用刀子轻轻的在自己皮肤上拉几下，看看有多疼啊，有受得了受不了，哎，这个疼痛啊，看能不能忍受。所以呢，如果看到这样表浅的试刀痕，那么一般来说都自杀。凶手杀人是不试刀的，对吧？啊，是不试刀的。那么上来就捅啊，就是一下要很快的让这个被害人啊，这个受到致命伤啊，一刀毙命，都是追求这种结果。 嗯。 所以像这项情况啊，综合分析，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个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 嗯，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这种脖子上，虽然这个被害人的家属看到有很多致命伤，但是哪一刀致命，哪一刀不致命？颈部主要要隔断大的血管，估计就致命了。除此以外，因为颈部肌肉也很多，那么小的血管很多，一旦呢隔到这个部位以后，出血很多，现场呢看起来也很恐怖。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一定要看到他伤到什么重要的血管，是怎么一个损伤的形式，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嗯，好的，非常感谢左主任。那么现在呢，因为家属对这个事情呢，他们觉得无法接受现在的结果，已经向高密检察院和高密公安局提交了材料，申请监督立案和复议。那事情之后的进展会是怎样，会有怎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的。好的，再一次感谢左芷金主任，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们。 好，再见。 再见。 好，朋友们，最后呢是丹青为您带来的周末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盗窃案件。不久前，陈某和大张、二张共谋，由二张来开车盗窃货车里的柴油，而陈某呢是负责租仓库收油，找买家销赃。后来，陈某还以同样方式收购了另外两个盗窃团伙偷的柴油，并且在南苑机场附近一个蔬菜大棚里面为几个团伙来提供停车场。那他们所驾驶的车辆一般都是捷达和桑塔纳的改装车，车里面呢安装有抽油泵、输油管和盛油用的塑料布容器等等盗窃柴油工具。一般是每个车组成员有三个人，一个负责开车，在北京的五六环高速出入口附近来寻找夜间停放在辅路上的大车，另外一名呢负责下车撬开油箱盖，还有一名是负责收放油管并且监望风。每次盗窃柴油盛满了后备箱内的容器之后呢，返回到陈某所在的收油仓库，然后再电话联系另外一个姓陈的进行核对和销赃。不久前，民警经过蹲守，将八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近日，陈某等八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通州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